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，继续我们来分享榜上歌以及榜外歌。那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40名，动力火车和 Tank 一起为电视剧《热血高校》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《有本事》。这部电视剧改编自经典的红白机游戏，而动力火车和 Tank 他们也都是自带超然音乐属性的音乐人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有本事》。 真奔驰在对的路上，何必在乎风向？还没打动心脏，怎能打道回家？热血已四面八方，朝着梦想出发。成了希望，就快打动心肠，哪怕无大无创，热血已四面八方，霸占我的胸膛。 爱上不节奏不是有我的耳朵，我渴望听见的是你心中的声音，趁着青春换起之前记得一句挥霍，每种人在画一个笑容。机会一如走，